巅峰之选 C 位成团 FM 九七四王牌天团 Band 荣耀出道，音乐、潮流、光影、电波，每一种娱乐都是生活，每一段奇遇连接你我。北京音乐广播 Let's go 娱乐最王牌，青春归位，铿锵前行。 这是来自美国70年代的一位 hard rock 老炮歌手啊 ，Bob Seger 带来的这样的一首 Old Time Rocking Roll 啊，所以我们在老时间、老地点和大家一起 Rocking Roll。 哎，对、啊，没错啊， 北京 音乐的方式嘛。 是的，现在已经看到时间是17:04，这里依然是娱乐装牌周末虚度指南。 嗯，没错，周末快乐，我是思萌， 我是艾科。 对啊，我们听完歌的时候，有时候你会觉得，就是一首歌曲，它可以用最快的方式来帮你调动一种心情嘛。 对的。 啊，那同时来关注一下呢，刚刚就在我们上直播前大概10分钟。左右啊、关注到这边的这个男子81公斤级的举重比赛奥运会这边的吕小军，也是凭借自己的实力啊，最后夺得金牌。抓举这边170公斤，挺举204公斤，总成绩是374公斤，获得了我们第21枚金牌。 欢呼！好开心啊， 对吧？ 好开心，都已经21枚金了。 嗯， 而且就是据了解，这个吕小军其实年龄不小了。 对，就是我们中国举重队历史上目前为止呢年龄最大37岁的一位现役运动员了。 对，所以我就很好奇，说在节目之前还问思萌，说这个中国的运动员会不会有一个退役年龄的限制？ 有啊，大部分会就是停在29到30岁，对于一些重竞技来说，已经是一个年龄的巅峰了。 对对对， 就像体操的话，可能比如说20岁出头就已经是一个，属于就是。 就是能力发展的巅峰时期了。 嗯， 对，再往后可能很难去维持那个阶段了。 对，所以对李晓军个人来说，这次也算是一个突破了。 对啊，就是这个，要么我们经常说李晓军，就是说军哥，有时还会称军神。啊，凭借自己的实力技压群雄嘛。 啊，还有一个事儿要值得大家骄傲，就是在刚刚结束的这个东京奥运会的帆船女子帆板 RSX 级的决赛当中，中国选手卢英秀女子帆板夺金第二十枚金。 哇哦！ 虽然有很多网友觉得说这个比赛看不太懂，哎、 怎么了？ 但是觉得这个其中就是卢英秀的这个风采非常的飒爽， 主要那个在帆板上面的姿势很好看， 对，很帅气。啊、同时还要祝贺一下毕坤。获得了东京奥运会男子帆板 RSX 级的铜牌， 哎， 也是为了中国男子帆板实现了奥运奖牌的零突破。 对啊，也是到目前为止呢，我们中国这边金牌是21枚，然后呢，总奖牌数45枚，还是暂列为奖牌数包括金牌数的第一位啊。 是，也刚才了解了一下这个关于这个帆板 RSX 级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嗯， 它其实是2004年的时候11月被世界帆联选为奥运会帆板的男女比赛器材， 也就是同一个款型。 一个标准， 哎，对。 而这次呢，大家会看到的也是他的绝唱了， 嗯， 因为在下一次巴黎那一次的时候，可能会换一种帆船的比赛形式，就是把 RSX 级将会替代为水翼帆板。 就是换了一种器材之后，可能更加考验的是运动员3年之内的一种适应的能力，包括一种表现的这个提升啊。好吧，我们持续关注，在这个近期的娱乐最安排当中，关于东京奥运会这边的实时的一些资讯，都会及时的分享给各位。好消息肯定是要跟大家一块儿分享的嘛。当然也要提醒大家啊，最近呢就是可能夏天比较热，减少出门的同时呢，还是要注意，因为目前我们全国各个省市都出现了一些这个新增的确诊病例。 对，要提醒大家，周末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戴好口罩，少聚集。勤洗手，多通风。 嗯，那么鉴于目前的疫情防控形势是有所反复的，所以呢，还是近期减少出京啊，以这种近郊或者是中短途的旅游为主。 对， 来听听歌吧，在娱乐最安排的直播当中，欢迎你随时来做客，找到我跟艾科。 Ice Nova， 如果你也记得他或他，这首歌曲的 remix 版本呢，让你不会感觉到周董那种龙卷风，而是那种坐在车里的小微风。 总有些故事你始终无法忘记，回忆像留在教室上的白色粉笔，模糊的印记，空白的成绩，内心把压抑的话都冻结的身体，那是他们第一篇为爱情写的日记，那是他们第一次心跳的如此靠近，青涩的年纪，学生时代的回忆，满满的记载着他们的秘密，他为了他，他说什么都可以，爱情是面包，好像巧克变成家常便饭，17岁的梦，黑夜便如此漫长，直到有一天经历了成长。 爱情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离不开暴风圈，来不及逃，我不能再想，我不能再想，我不能。爱情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暴风圈来不及逃，我不能再想，我不能再想，我不能。 周一的早晨，他为她系好领带，打包的早餐和出门前的 goodbye， 那是在27岁爱情成熟的年代，消失的天真往往会过于无奈，朝九晚五的生活总感觉还勉强，有时候时间你总是无法衡量，他说他需要一点时间，需要梦想，工作的压力他说他无法抵挡，当甜言蜜语开始变成每段争吵，当那些海誓山盟开始变得飘渺，似乎离开是最好的收场，分手的地点凌晨6点的机场。 爱情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离不开暴风圈，来不及逃，我不能再想，我不能再想，我不能。爱情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离不开暴风圈，来不及逃，我不能再想，我不能再想，我不能。 他35岁，安静的他坐在化妆台前，整洁的书房，轻轻地吐着烟圈，优雅的妆容，看不见一丝疲倦，黑色的眼线，微微扬起的嘴角，让时间过去，他回忆每个遇见，熟悉的画面，发生的每个地点，有时会怀念那些生命的历练。他说爱情有时候不如不见。 爱情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离 不开，暴风圈来不及逃，我不能再笑，我不能再笑，我不能。爱情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离不开，暴风圈来不及逃，我不能再笑，我不能再笑，我不能。 像一阵风，哎呀，我就有时候觉得，就是 remix 的版本也特别好，但是就是特别想在车厢里面跟着唱的，又发现我好像没有一个拍是能够对得上的啊。 就是不知道他下一句会唱什么。 对啊， 混合体这张专辑其实也算作很多歌迷，初识 Iceman， 他以前叫 Iceman， 对， 现在改名叫 Ice Nova。 怎么了？是这边漫威啊、就是跟他谈合约谈崩了是吗？超级英雄这边不带你啊。 对他们那张专辑，其实算是很多朋友认识他的第一张专辑了，因为其中混合了很多歌，比如说刚才听到这首《龙卷风》，还有 Massive Grey 的那个《Let You Win》，等等。但是好像这张专辑都整体下架了。 是有时候版权也是可能，经常听的那个软件可能有时候突然就没了啊。 对。 但是好歌在我们娱乐最王牌是一直有的。 嗯。 欢迎大家可以随时通过两种方式来找到我们九七四最王牌公众平台，或者是这个找到我们聊天室里面的娱乐最王牌。我看到啊，像这个嘎嘎，包括泪落心田，还有风吹麦浪，漩涡鸣人都已经过来报道了，包括猫行记 啊、 他们也是互相在打招呼说，哎呀 long time no see 啊，就是好久没见了， 一周的时间了、 对 how old are you， 怎么又是你 不应该说确切的说，这一周其实你出现的频次还比较高。在周一的时候咱俩还搭档过一期， 对， 然后告别了四天的时间， 对， 好久没见。 本以为周二我应该也来的啊，结果没想到我们开会的时候老白这边就突然出现了，平安回来， 你什么意思， 让我们也放心了、对吧。 对对，非常感谢风吹麦浪在第一时间跟我们分享昨天晚上奥林匹克公园上空的黄昏啊、真的好美啊。 大家在这两天有没有经历什么好玩的事情，包括今天周六嘛，肯定白天比如说开车出去吃点好吃的，去带着孩子呢去哪玩了，都可以来随时给我们通过图文的形式来分享一下嘛。 对，虽然说今天是周六，但是我觉得我过得无比之忙碌，而且今天起了个大早 啊。怎么了？ 就是很久没有和大就是给家人去奉献上一份这个丰盛的早餐了。 OK， 今天早上想表现一下，就炸了馒头片儿 呀，好丰盛啊好家伙，这直接上硬货是吧？ 然后还今天早上现成就买的那个 馒头， 不是外卖的那个豆腐乳， 豆腐乳 OK， 就大家都已经吃完了， 在上面吃的， 吃完了之后豆腐乳才到， 嘿， 再炸馒头片。我觉得我本来以为这是一个非常力所能及的事情，结果后来发现，原来它是一个技术活。 怎么说？对，跟我们讲讲。 抹了蛋液，炸出来之后就呈现那种褐色，就糊了， 糊了。 第二排就还好、所以家人就非常关切，想逗一下我，说：“这怎么这颜色啊？”我是巧克力味的， 嘿。 所以发现我现在在这个烹饪的道路上走的是暗黑路线。 你什么时候转变到这个方向了？ 以前是不是我做饭还挺好的？ 我记得我还吃过，你以前做个牛肉面啊什么的，炒个菜呀、还行，反正就是家常菜。就是我们太久没有去你家蹭饭了啊！ 抓紧来， 巧克力味儿这个可还行。以后咱们再炸馒头片，如果炸糊了，别人问咱就说咱这是巧克力味儿的， 对， 榛子味儿的，反正无所谓，反正就是反正别说提糊了就行了啊。 接下来要到一个我们测评的环节了， 不着急，对对对，我们听一首歌， 好， 稍微放松一下。AY 杨老三还有宝乐共同来合作的这样的一首歌曲，了解一下，稍后来测评谭雅蔡健雅的新歌。 我猜。你在想知道你答案，想快更快直到全部的风格。无论多少建议你要终结 Baby， 你是脸出让爱变得浓烈，规则不浪费，想和你融为一体，你期待我会为你不顾一切，我的心态如此强烈，你又在我的心里再也做你的 Superman， 给你我的世界 Baby， I don't wanna be a cool man to you， 可是上天让我遇见你也乐于 Baby， 让我有点难受是因为你太美，总是让我有点胡思乱想都是因为你，我开始慢慢习惯你的思路，要准备对你攻击，你开始有神秘 Baby， 让我疯狂荷尔蒙想控制你。 You're right， 我在想快想了解多一点， You're my 时间想变更快一点，我猜你猜想知道你答案，想快更快 直到竟然 beautiful night My boy 的 super fly 应该是我躁动的心又开始在作怪了解一下我恐怕是你的真爱做你的傻的好跟女人来合拍哟我想要去听你的心跳贪婪的呼吸你身上的味道每次亲密的碰撞都让我幸福的冒泡 Hey boy come and kiss me right now 这感觉让我有点难受是因为你的暗密总是让我有点胡思乱想都是因为你我开始慢慢习惯你的思路要准备对你攻击你开始有些迷 Baby 让我疯狂荷尔蒙想控制你 You're right 我在想快想了解多一点 You're my 时间想变更快一点我猜你猜想知道你答案想快更快直到今晚 beautiful night I know that I love starting So take me to the party You're right That tasted of my body All I could be a shining So try and get to know me You're perfect lady me You're right 我在想快想了解多一点 You're my 时间想变更快一点我在你猜想知道你答案想快更快直到今晚 beautiful night 想快想知道你答案更快直到今晚 beautiful night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OK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我们在直播当中陪伴各位在路上用一些好歌来度过这样的一个周六啊也是七月份的最后一天了、 七月份的尾巴 突然想接下一句词儿，感觉不对呢啊！但是什么做啊？对， 是今天我们是一个开放式的话题，就是没有设定、没有界限，大家可以随便聊。 对， 你最近发生了什么事儿，或者这个周末怎么和家人去度过，都可以第一时间和我们联络。 对，包括我们待会儿会聊到的一些话题，包括听听新歌啊，会聊到一些最近的一些热门的音综，你有什么感受都可以随时来分享。 是，刚才我们听了一众的，全部都是有请到的 rapper， 所以接下来大家能感受到那种大气沉稳的感觉。 哎啊，恢宏的画面要来了。 那就是谁呢？啊， 好像这么介绍也不太合适。谭雅，蔡健雅啊，对对对，就是人家其实本来是一个创作性的这种，很有灵性的女歌手嘛。但这次的新歌上线呢，还不太一样，采用的是这种交响乐的配置。 对你知道有一首歌曲，但凡要是融入了一些交响的元素，就会显得很大气、 很高级、 很恢宏。 哎呀，很厉害， 这个场面感极强。 比如说《我的太阳》郭 PD 版本。 那就算了， 突然歪了个楼啊！ 告辞告辞。 对对对， 所以这首歌《Blue Birds》，所以听起来的时候，你会有一种好像疾驰在这个大漠黄沙当中， 哎， 然后看到有一条笔直的公路，然后得有一个无人机从上帝视角拍下去， 怎么 渐行渐远？ 我让你评测一首歌，好家伙，你给我整一个摄影团队是吧？咱们节目组没有那么多预算啊， 就是充分的证明这首歌曲给你营造的画面感极强。 Blue Birds， 而且这次还是邀请到了这个电影的这边的顶级的配乐人 Ricky Ho 啊，就是他，你像之前的在这个台湾金曲奖方面呢，通过《赛德克·巴莱》的这种电影的配乐还获得过奖项。包括也帮过比如说刘德华呀梅艳芳啊很多老歌手呢也做过一些音乐的制作和专辑的制作所以这次就是强强联合然后呢咱们是先来听一听这首歌怎么样 好 Bluebirds 啊谭雅蔡健雅的另外一种风格的展现你看大漠黄沙慢慢要来了必须要说话了不然我们的空播已经提示了 Tell me that I'll be alright Bluebirds, bluebirds flying high Tell me it'll be alright 眼前的路看似有点模糊

有一点啊，就是特别是那个吉他的声音进来的时候啊， 对那个节奏， 对对对啊，然后呢，包括看到很多朋友在聊天室里面，像山外有山呀，还有好多朋友说也是特别好听，觉得，包括那个泪落心田也说到了，说弦乐的声音、提琴的声音一进来的时候，立马就抓住自己了。 对， 然后我其实是有三个感觉啊，第一就是。跟你一样，就是我会觉得它和另外一首歌很像，Feeling Good 啊，有点 对啊，就是很长时间那段经典旋律了。然后另外呢，我会觉得它会让我有一种特别适合，比如搭配一个像国家地理，然后呢敦煌莫高窟的那种，人文地理的纪录片， 就很苍凉， 对，然后但是又很宏大的那种 对对对 自然环境的那种呈现，非常好。 其中这个配器可能也会比较吸引我们，比如说会出现那个曼陀林的声音， 对， 出现陶笛的声音，曼陀林也是就是意大利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乐器嘛， 没错没错。 就是如果它要搭配出来那个效果也是比较空灵。包括我很喜欢他其中那个陶笛的声音， 陶笛是吧？ 对，如果说你单独陶笛的 solo 的话，可能吹那种天空之城，会更加有代入感吧，所以融入进来我觉得很不一样。 所以就这次你看蔡健雅跟这个 Ricky Ho 两个人的合作，将这些配器都可以非常好的融合到一块，而且我甚至在想，比如说你看虽然明年或者是之后看不到歌手的节目了，但是如果有的话，我猜这样的一首歌应该会是很多歌手的一个改编的选择。 对对 对， 比如说我能想到三个人，像我特别期待的，比如李健能不能唱一版，黄绮珊能不能唱一版，林志炫能不能唱一版，当然这个我随便说一说啊 都得是翻唱是吗，这歌才能火。 没有没有没有， 不是 开玩笑了，对， 就是一首好的歌曲肯定会有很多人喜欢它，就包括这种编曲啊，底色就非常好， 对 吧， 啊， 就是从它的编曲包括配置，然后整个乐器的编排就觉得电影级别， 电影级别，对，这种狂想啊，包括急速甚至翱翔的这种史诗般的画面感受。如果你也喜欢呢，可以随时在聊天室里面告诉我们你的感受。今天是我们本周新歌测评的最后一天，因为到明天我们也会盘点这一周的内容，再次来回顾一下从周一到周六我们一共评测哪些歌曲，然后也欢迎大家可以到时候呢随时来挑出来爱听的或者不爱听的。 对，那爱听的怎么办呢？爱听我们要天天放吗？ 经常放吧对吧，你别说爱听的歌，我看呢好多刚刚有朋友就说到了，说我今天来就是来打个卡报个到，然后呢我就坐等一件事儿，就等着明天艾柯弹唱 啊。 反正真的有留言啊，真的，一会儿博士给你加个精你就知道了。 所以呢现在就是听到的蔡健雅的这个电影级别的质感，明天呢，可以听到那个 low 版的。 明天要不毁一下这首歌， 那算了吧，这个难度有点过高。 开玩笑， 说你没有弹唱过的人不知道，蔡健雅的歌其实挺难弹的。 我以为你立马又让我买曼陀林又让我买陶笛之类的，好吧，大家可以随时找到我们九七四最王牌，关注公众账号啊，或者是在我们的聊天室里面找到娱乐最王牌，我们的节目依旧在继续当中，在车厢当中用音乐陪你度过一个完美的周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心无所限，即日起挂历 Q3 可享首付20000，月供低至2588元，一选方案祝您轻松还款无负担，遇见高品质 SUV 的同时从容拥抱精彩生活每一面，详情咨询一汽大众奥迪当地特许经销商。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东京奥运万众瞩目， 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FM 102.5，四名记者直击现场，全频传递奥运之声。 7月19日至8月9日，倾力奉献，大型融媒体报道，人在东京， 尽览东京奥运，就在体育广播。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了。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Welcome, listen to one, listen 二十一全新 to one 二十一天正在回归。唯有最坚定纯粹的信念，方能击溃所有暗黑困境。

to me， 这首歌是来自 Lonnie， 也是像他们的歌名一样，就 up to me， up to me， 终于到我了，我该出场了 啊！终于到你的歌单时刻了，是吧？ 没有，就这首歌，Lonnie 呢也是很多朋友喜欢空灵风格的朋友会喜欢他们的歌， 嗯， 然后这首歌也是他们在七月份的时候发行的其中之一，还有另外一首 DNA 是有一个 demo 的版本，第四张的录音室专辑叫 JJBBXX， 也将会在九月三号全球发行。 怎么听的这个专辑的名字特别像是要磨一个搓一个大招出来的啊？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啊，轻拳重拳啊！ 对，有一个大招要跟大家来分享了，啊、就是据说这个中国好声音迎来十年之际， 对， 然后有一个现场的演唱环节，往届都是现场的导师去唱自己的歌曲， 互相唱导师之间的歌曲。 哦、 对， 今年呢有一个不一样的呈现是吧？ 今年十周年嘛，然后呢除了四位现场的导师之外呢，还邀请到的历届啊，就是出现在好声音舞台上的这些导师们。 嗯， 当然呢肯定不能把所有人都放在一个舞台上啊， 嗯， 不然那就太像春晚了啊。就是请他们，比如说像刘欢老师啊，像 Eason 陈奕迅啊，就是以视频的形式出现。 所以你昨天看了第一期是吗？ 对，我看完了。对、 嗯、 然后呢今天也是从跟各位说一下，从今天开始呢之后的每个周六、 嗯、 我们会在娱乐最王牌呢为各位盘点一下中国好声音动听榜。 哎呀， 当期对吧，就昨天刚结束热乎，今天就跟各位选出来三首好听的歌曲，然后来听一听，来关注一下。因为这次其实很有意思，比如它赛制有些区别， 嗯， 它有些是有一个所谓的导师助理要劝导师的环节， 对，就有一个三十秒的拉票环节， 对啊、嗯，比如说我是导师，你是我的助理，然后呢，这个歌手唱完之后，你转过来，我没转，然后就会给你三十秒，你要劝我， 嗯， 劝成功了，转过来 ，OK， 咱们可以把这个人收入囊中， 哦， 但如果劝不成功了，我没转，那就是没有转，没办法， 会给更多的一些选手有一个展现自己的机会吧， 嗯，对，嗯、来，我们来听一听吧，在好声音舞台上第一期动听榜当中为你甄选出来的三首我认为还不错的音频。 2021中国好声音王牌好评榜本周第一期排名第三位，任妹爽 TMO。 开不了口，徘徊转动，我不想放着患得患失着，不敢酸甜和我梦，开着玩笑无法抵消，无回应的烦恼没有你的信号，体验梦，体验梦，话藏不住却说不出，用这首歌开口。 王牌好评榜本周排名第二位 Step Jack 都不懂。 咖啡在桌台上，有时会随便想，美丽在你的脸上，梦里我随便唱， You give my life out of the night, loving you right, baby alright, You give my life out of the night, loving you right, baby alright, 你说你都懂，你说我都不懂，但是 baby No 不要冷漠我 No 不要离开我，和你的身影不断浮现在我脑海里。 王牌好评榜本周排名第一位，张鲁欣在你的双眼遇见。 持续关注娱乐最王牌周末版，为你盘点中国好声音每周精彩唱段。 OK，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嗯、 就是感觉其实这一次第一期感觉还是比较温一点的， 多了一些噱头而已、 就是特别炸的歌其实没有特别多啊，但我估计可能比如从下周开始周五呢会上一些摇滚的、 嗯、 甚至放克的、 嗯 甚至那种能唱能跳的也会有啊。 对，但是其实我们更关注，就作为一个普通观众来说，更关注的是有没有一个好听的歌曲， 对， 或者说这个人能不能够脱颖而出，然后有一个好的嗓音。往届我们看到就是很多这个选秀当中特别喜欢那种宽音大嗓， 包括最后刚才那个张露欣就是那种，就是典型的是嗓音非常有优势、非常有劲儿的那种巨肺型的，那英就很喜欢。 你看吧， 哎，一个路子的嘛。 但是这个30秒的劝说环节，我是觉得有点尬 啊。 虽然我没有看， 所以呢，吉克隽逸有一个环节，就他很喜欢一位歌手，然后但是呢，他的就是导师那个李克勤没转，那个李荣浩没转，他就说李老师，你千万别听我的 就是我不给你任何意见啊，就是你自己把握。 那不是要拉票吗？ 就是他的风格嘛。 哦。 然后李荣浩果真就没转。嗨，对啊。 这拉了个寂寞是吗？ 哎，有的时候是这样。 好吧， 但是 那就是看一下大家这个接下来的助教该如何表现了。 对，我是感觉像这一届的学员里面，从就是各位的状态和表达上是不一样的。怎么说呢，比如说是这样的，就是你看以前我们会说的特别正经，讲讲自己的音乐故事啊。你像这一次有一个刚刚第三位那个任妹爽，然后呢他就说，哎，这歌是我写给之前一起驻唱的一个男生，然后有点喜欢他，然后大家就问说，哎呀，你是不是喜欢他唱歌好听啊，有才华有气质啊，他说，哎呀，这个不是，我就觉得他长得好看，我就是觉得他帅啊，我就冲这个喜欢的，他唱歌没我好听。 就是现在已经走了另外一个路线了，大家都已经变得非常的理性， 非常 我不喜欢， 非常的耿直。 对，你给我玩什么感情牌，然后你给我走什么煽情的路线了，我就走一个真实的 keep real 的不好吗？ 对对对啊，但是说回来，刚刚那个 TMO 其实那首歌我很喜欢，是让我想起了一个我自己曾经的故事，一会儿来讲讲吧。 好的， 跟暗恋有关系。 那我们先给你铺垫一下，好不好？ 好好好， 我推荐一首歌， 好的， 来自 Project Ace 王牌乐队的这支叫做 Love From Rachel 瑞秋的爱，欢迎光临 Project Ace 这种摩登大都会的感觉。所以在一首歌曲之后，我们即将迎来的是思萌的暗恋之旅。 怎么办，他不叫 Rachel 怎么办 啊？那猜到什么，大声的告诉我们。 不管你我是否是朋友，只要你跟着这节奏，就在这礼拜穿上 Jordan 5，能不能回到未来，比太精彩，带上我的 Walkman 配的80的 Vibe， I believe us you can fly， 这次在黄金年代，动人的旋律浮现，好像巴巴巴啦巴巴巴啦，动感的节奏 make me high， I don't know why， I just sing 巴巴巴啦巴巴巴啦。有人说 I retro 的男孩不变坏， girls will lie， 因为有爱与情怀在心中存在。是否是朋友，只要你跟着这节奏，时光飞快，现在是 21 night， 你想要的一切都在 internet， 喜欢的歌不用买，写歌的钱从哪来，只剩爱，还记得 just day and night， Top 5像巴巴巴啦巴巴巴啦，动感的节奏 make me high， but don't know why， I just sing 巴巴巴啦巴巴巴啦。有人说 I retro 的女孩不变坏， boys will lie， 因为有爱与情怀在心中存在。 哎，到我到我气咪唱，打打开市场， 开发市场 ，PA 力场 ，full band 现场啊， 我冇音响，马上跟住我唱，跑吧跑吧 ，get to the top， 炒啦炒啦，你有啲甩甩，黄金年代醒光一一， 稳打稳扎， 我系老司机，音乐搵自己，最 funky 阵味冇任何异味，复古节拍翻到上个世纪， 想跳舞嘅就快跟住我 ，Yes，Beat the Fada， 边度 FIFA， 咬个领带， 着 sneaker， 低调奢华， 我哋叫叫叫叫到塌。 只要你跟着这节奏 I'll be shaking to dance with you 只要你跟着我的节奏你就能感受 retro 这首歌更像是乐器和人声之间一种对话 嗯， 而其中穿插了一段这个广东话的 rap一下就给我们定位了， 特别有点像喊麦那劲儿啊， 去广州吃了一碗肠粉的感觉， 对、哎，有点那意思啊。 是， 然后现在又回来了、啊。 所以这首歌叫《Love from Rachel》，那接下来这段爱恋的故事是《Love from Who》？谁？ 哎、怎么突然进入专访时刻了？ 谁呢 ？OK， 我们已经竖起了是非的小耳朵，就差你了。 没问题啊，这个本节目奖品呢是由杭州娃哈集团提供的价值300元的两箱娃哈营养早餐啊，以及一箱娃哈营养快线，喝娃哈营养早餐，早餐开启营养活。 还得你这段来一个冠名是吗？ 对呀、啊，还得是吧，把这个广告放在前面来说啊。 好， 就是、 你说， 就是 TMO 嘛。然后你记不记得以前我们上学的时候特别喜欢写同学录？ 我记得 TMO 出现的最多的是我那阵非主流的空间 啊，是吗 ？QQ 空间， 嘿呦 ，TMO、 啊、就是可能女生就比较喜欢这种啊。然后当时呢，我们就是临近要毕业， 嗯， 然后呢离开，就是可能要回到就是到新的学校看不到了嘛。然后我暗恋了一个同班的女生，对我很期待她给我写那个同学录的内容， 嗯。 然后我翻开之后呢，就是看到哎，就这一开始写的还很正经的，就是比如说祝你一帆风顺啊，心想事成，可能到新的学校里面结交到一些知心的朋友， 嗯， 最后呢留下来了就是一个 TM， 哦， 然后那会儿我不知道什么意思， 对，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什么意思， 真的吗？ 真的， 你真不知道？ 我真不知道。 那你放空间里干嘛呢？ 啊， 养着？ 没有，那阵儿就不是喜欢那种很酷的吗？ 啊，哎呀， 对，就觉得 TM 看不懂，就不明觉厉。还有那种那阵儿特别流行写一个繁体字， 嗯， 或者写我 火星文， 火星文 啊类似。 好吧，好吧，那就可能他也是这种，也不知道是有心还是无意， 嗯、 就在最后同学录的结尾上写了一个 TMO， 然后我看完，我就也没有什么感觉， 嗯， 我就以为是他的就是个人的签名，让你说的比较酷一点啊，落款什么的，我就过去了，我不知道这事儿了，忘了。等到很久很久，我再偶然翻那个同学录，然后我再去搜的时候，我才知道， 嗯 ，TMO 是意大利语当中的我爱你的意思。 哦， 对， 所以那时候同学录啊，应该有电话的 啊， 你不如反手打个电话呢。 不合适吧？啊、 哎，没什么不合适的。我还是比较好奇，就之前我在节目当中背着你和大家分享过一个事儿、 嗯， 就是斯梦赛 打雪仗的事情，是吧？ 对对对对对对， 我谢谢你啊，分享过很多遍了。麻烦今年北京入冬之后，可以不要再讲这个故事了。对啊。好吧，就是关于 TMO 的故事，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错过呢未必是一件坏事啊、 嗯、 但是会成为一个特别美好的记忆，所以如果有一天有机会的话，比如把这首歌我就愿意送给他。四川大凉山的一位彝族的独立音乐人，也是这次好声音舞台上的一位非常棒的歌手，等你到日落。 哦，我想跟你一起去四川大凉山看日落。 嘿， 掉进回忆的深海，轻声在梦里摇摆，带我回梁山，索马开，不过吹，那天风儿轻轻吹，吹走阿嬷的疲惫，吹走我所有伤悲，怕来不及和你诉说，你是我路上的灯火，藏在心里面的温柔，治愈我受过的错，生命是苦涩的果，分不清是对是错，倘若我没羞的争过，你还会等我到日落。 江山，走马开，不顾吹，麦田风儿轻轻吹，吹走暗摩的疲惫，吹走我所有伤悲。 来自彝族歌手沙南杰带来的《等我到日落》，我们在期待七月份的最后一个日落的同时，也要关心各位的一个出行方面的防控安全啊。 对，目前因为全国多个省市都出现了新增确诊病例，所以要提醒大家，周末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戴好口罩，少聚集，勤洗手，多通风。 嗯，像公园、景区，包括商超呢，还有交通场地等这些人流易聚集的地方啊，要严格落实的就是限流啊，包括测温、验码，包括佩戴口罩等防疫措施。 对，大家也应该做好这个疫苗的应接进接的工作，戴好口罩，勤洗手，保持社交距离等一些健康习惯仍需要从我们开始。所以近期呢，尽量减少一些出京的计划，做到非必要不出京，非必要不前往中高风险的地区，每一个人都要做好当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回家勤洗手，出门戴口罩。您现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没错，勤洗手戴口罩，继续来听听好歌，听听我们带来的一些精彩的体验啊！就是你看好多朋友因为经常在聊天室里面都很熟嘛，包括跟我们张大人这边编辑也很熟，然后呢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带来这份所谓的王牌体验的分享是来自张大人，听听他来探寻的这样的一个时光影像博物馆的感受。 最王牌周末版假日虚度指南，演出探店吃吃喝喝，好剧推荐，和你分享的同时也期待你的种草和拔草清单，我们只要真实感受。假日虚度指南，不准不开心。 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今天我来到了顺义区的高丽营镇啊，在高丽营镇的一村呀，隐藏着一个老照片博物馆，叫时光影像博物馆，里面收藏着从18几几年一直到现在的很多很多的老照片，而且呀都是原版。今天就带您看一看。 您好， 您好，康老师哈，康老师，您好，您好，您好。哇，哎呀，这个门就很有这个历史的感觉了。哎呦，这么大呢里头。 嗯，上下两层，1000平米。 哦。哎呀，一进来真是有一种穿越时光的感觉啊。 对对对， 所以平时就是公众都可以过来参观， 对对，随时都可以进，我们也不收费，免费的。 哎呦，我看到1890年的， 对对对，这是1890年国子监。 哦呦， 上面是1930年的大栅栏，这是雍和宫。 1890年的雍和宫， 雍和宫大门， 都是黑白照片哈。 对，全是黑白照片。我们是以什么以样板间形式来做的？整个这个样板间呢是， 这是晚清的样板间， 底下是实物。 嗯， 上面呢是当时那个时期的老照片。 哦，哎呦，这还有这个， 您看到这个，您看这小脚女， 小脚鞋， 嗯， 对， 那个这是民国的， 这是民国时期的啊， 民国的一个样板间。 哎呀，感觉又不一样了。 对对对对对， 西洋沙发。 对对对对， 哈哈，那不是蝴蝶吗？ 哎，对对对对对对，那是黄柳霜。 嗯，那个是周旋， 周旋。对， 您收藏的这些照片里哈， 嗯， 比较有年代的是哪一幅？ 都是从头开始吧，从一八、我老照片是从1844年开始的， 哦，那会儿就有了， 那会儿就有了。然后我的照片基本上也是从1840几年开始， 嗯， 照片呢从1849年从这儿这堵墙这么下来的， 嗯， 然后楼上有一个柜台里搁着1840几年的银板和湿板， 1840几年的， 1840几年的照片是，这是底片，这是铝制的铝板， 哦，怪不得看着这么硬， 然后那张是银板啊，这是玻璃板，这是我用玻璃板又洗的一张照片。这不是这张照片， 嗯， 就是用那张底片洗的， 哎， 玻璃底片。 哦，哇，好厉害呀！ 这是中国整个摄影发展史都在这里边。 等于当时还是清朝是吧？ 对对对 对， 这不还是穿着马褂。 世界摄影不能说中国摄影， 嗯， 世界摄影发展史。你看这全是老玻璃的底片， 嗯， 7寸的玻璃板底片。 哎，说明摄影术传到中国还是很早的， 很早很早。1800几几年，当有了摄影术以后，很多外国人就已经进到中国来了， 哦， 就已经过来了。过来以后就开始拍中国了。这组照片呢？叫是我们整个组的一个展览，叫我爱北京天安门。 哦， 从50年代初期， 嗯， 一直到80年代末期， 嗯， 整个这是黑白照片，然后到从90年代初期一直到现在， 嗯， 全部是彩色照片， 彩色照片， 整个经历了100年的天安门。这整个罗列下来是100张， 嗯 嗯， 就看到这个天安门还是这个天安门，啊， 对对对， 不同时代的人哈，啊，关键是 全部是百姓在天安门拍纪念照，我收了有大约500多台相机，这摆了有180台吧， 是吧？这个 都世界上最经典的相机，你看这台，这是1942年生产的间谍机， 哦，电视剧《潜伏》里边用到过那个是吧？ 这个他们租我这相机租了好几回了， 啊， 拍电影的， 啊，就是租这个相机去拍啊， 对对对对，我这儿王家卫。张艺谋都到这儿来玩， 哎，他们到这儿来，尤其是王家卫哈， 对对对 对， 应该很有感觉。 对，到这儿一坐，坐半天，他好像现在正拍着呢，拍着一部老上海的电影 《繁花》嘛， 啊，《繁花》 是吧？ 对对对， 嗯嗯， 然后到这儿来找的上海的资料。 像张艺谋和王家卫他们来了，对什么比较感兴趣啊？ 他们只找他们 需要的东西啊， 东西， 哦， 他们拍古装比较多。像周景之老来的原因，是因为他经常看上一张照片， 嗯。 他就是一个剧本， 哦， 他有时候这一张照片他拿手机拍走了， 嗯， 看你那一张照片我就编了一半了。我的春联还残留在墙上，依稀可见几个字碎碎平安，在我没回去过的老家黑岗，月月用开始写一个满，黄金的爬满了雕花的满窗，夕阳斜斜 小农当时属于那年代，白墙黑瓦的淡淡的忧伤，消失的旧时光依旧是伤，回头看的片段有一些风霜，老长板旧皮箱装满了你心边的铁盒，里藏着一片玫瑰。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我最擅长把美食的秘密传播到更远的角落， 让更多懂你的人品味你的好，喜欢你的美，分享你的快乐。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我们致力于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 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广告招商，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 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 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就是喜欢听啊。FM 974，音乐更动听。FM 974，就是喜欢听啊。FM 974。

来自 Jackson 王嘉尔和 Internet Money 带来的这样的一首最新的英文单曲啊，也是一种多层次的合成器和低音贝斯作为主旋律铺垫出来的一首这样的英文的音乐作品。所以我们在这一时刻18:05的娱乐最王牌直播当中的开场曲，欢迎各位，我是思萌。 嗨嗨，我是艾科。王嘉尔真棒真棒真棒 啊！哎， 就我觉得他啊，就是现在这个歌曲的风格越来越国际化了，我越来越喜欢。 但是我怎么觉得你有点划水？你对于这个奥运会的运动健儿们也是这样的，真棒真棒真棒，对于音乐歌手的评价也是这样的感觉啊，现在走不出来了， 丝球 哎，但是说回来，就是好多音乐，就是你可以从他的每些包括 MV 的创作呀，像他那些曲风的尝试上，真的能看出来他在突破，他在进步，他在和国际方面有更多的融合和学习。 对对对对，所以这个音乐人就应该多去看一看，感受一下，是不是？ 没错，我们来关注一下跟各位生活比较相关的这个天气情况啊。今天的白天晴转阴，那么下午到前半夜本市呢也是将会有一个自西向东出现雷阵雨天气， 对， 同时会伴有8到9级的短时大风，那冰雹还有短时的这种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对，所以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就是要加强防范，不要疏忽强对流天气给我们带来的危害。 对啊，还是要注意一下，关注天气情况的。同时也提醒各位，在收听好歌的同时，本节目的奖品是由杭州娃哈集团提供的价值300元的2箱娃哈营养早餐以及1箱娃哈的营养快线，喝娃哈营养早餐，早餐开启营养活力。 我们准备好了，你准备好了吗？记得关注974最王牌，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答题环节。我们今天答题非常简单，然后会听到一个熟悉的旋律，我们不妨就跟大家来说一下这首歌叫什么。朴树的 New Boy。 New Boy 啊， 对，这首歌的问题也非常简单，我们不妨先听歌，然后一起来呼之欲出。 哎呀，你真的是让大家这个心里面是七上八下的啊。 现在听歌啊。 是的，我看见到处是阳光，快乐在城市上空飘扬，心事自来的像梦一样，让我暖洋洋。你的老怀表还在转吗？你的旧皮鞋还能穿吗？只有一只未来拍相片， 带走 真心一发，真心发心呀。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哎，你就说你坏不坏吧，正唱到副歌阶段了，怎么就突然卡掉了这歌呢？ 没关系，等一下大家就一起嗨唱起来 啊， 穿新一把，剪新发型呀，轻松一下 Windows 几几 啊， Windows 几几是吧？ 对， 就问这么一个问题。 对，接下来问题非常简单，你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Windows 几几到974最王牌，然后拼手速的时间到了， 别忘了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 这 其实考验各位的一个操作系统的型号，很简单啊。好，这段我们过去了，继续来跟着这首歌来唱吧。 坚信发信仰，轻松一下 Windows 之王，打扮漂亮， 不再会有痛苦，我们的未来该有多苦。这边的太阳 天堂，我们的生活甜得像糖。哦，穿新衣吧，剪新发，新牙，哦，轻松一下 ，Windows 98。以后的路不再会有痛苦，我们的未来该有多酷。爸爸呜。 好，已经看到很多朋友都已经陆续在我们的公众平台上发送过来正确消息了啊。 是，但是我们今天是一个拼手速的环节， 哎， 所以呢要恭喜一下第一位回答正确的这位叫做江的朋友。 对，你的手速是怎么练出来的？ 大江大河的那个江。 哎， 请你把你的电话包括收货地址发送到974最王牌， 对，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发送过来，等活动结束之后呢，我们会有工作人员统一联系到中奖的各位朋友。 对，那在今天稍晚一点的时间，我们也是提前透露了啊，一颗老灵魂也会上线这首歌曲。 哎，啊，其实最近呢，好多朋友都已经关注我们公众账号了，更新的比较频繁啊，频繁营业了， 努力在日更。 对啊，营业的同时呢，就是我们希望用这种所谓的一些复古的这种感觉和情怀嘛，从收音机里面，哎，听到一首可能大家很久不再会去听的一首歌。 对对对对，所以关注974最王牌，每天晚上这个9点的时候，也就是左右啊，我们可能会推出一首歌曲，也连续两天确实没有发歌了。 没事儿， 今天继续续上。 你不提，大家也都没想起来这事儿啊。 好嘞， 我看到像这个邢卫鸟说，哎，说适合给奥运选手加油，就因为其实可能最近大家也在关注各种各样的关于东京奥运会方面的消息嘛。包括我刚看到有各种像这个蹦床啊，包括像这个有点遗憾的是中国女排这边， 对，提前无缘八强了。刚刚这个土耳其队以3-0战胜阿根廷队，锁定了东京奥运会女排 B 组最后一个出线名额。尚未出战第四场比赛的中国女排提前无缘八强。 对对对啊，还有就是可能关注到那个像这两天在频繁进行的是男子和女子的蹦床比赛。因为蹦床其实在奥运会上也是一个相当于比较小众一点的项目。对，好多人我看那个留言很有意思，说看一开始运动员在蹦床上进行这个试跳的时候，因为他要找那个感觉嘛，他其实没有任何动作，他就是嗡嗡直上直下的。然后好多人说，哎，我看到这儿我觉得我也能去参加奥运会啊。对吗？这有什么难的， 一看就会，一跳就废。 哎，后来人家是要在空中做一些各种空中芭蕾的动作。 哦，所以这个难度系数还是在的。 对， 它是一个综合性的评分。但是我觉得虽然说我们在说女排这件事儿比较遗憾的同时，还是要给他们加油打气。 没错， 咱们3年之后巴黎见。 对，没错。现在大家已经对这个其实奖牌呢很重要，固然很重要，但是其实参加在场也很重要，平安归来我们还有更多的机会嘛。 是，不只是说拿到奖牌的这些奥运健儿们值得我们去为他们呐喊加油，他们其实很多这个奥运选手啊在背后付出了特别多的泪水和汗水。包括朱婷， 没错， 大家会觉得关注他这次的手伤如何了。 对，反正每次呢像这样的运动场上的每一位运动员的拼搏都是牵动着我们的心。我们也是关心他们的健康，因为每一个人其实都是自己有自己的家庭要照顾。 是，助力中国队迎战奥运会，登录北京时间 APP 参与你为奥运健儿加油我为你加油的活动，大家可以上传个人的运动瞬间，为中国健儿加油，有机会获得加油礼盒，你祝福我赠礼，一起来助威。 您的企业有贷款需求吗？找北京银行办理创业担保贷款啊，只要是北京注册的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都可申请，利率低，政府贴息比例高，最高可贷300万，快到北京银行申请吗？详询955526。您的企业有贷款需求吗？找北京银行办理创业担保贷款啊，只要是北京注册的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都可申请，利率低，政府贴息比例高，最高可贷300万，快到北京银行申请吗？详询955526。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Mel 要把这首歌曲要送给刚刚聊天室里面一位朋友啊，就是他说他今天是周六加班，然后出门的时候等红灯，一不小心被后面车追尾了，然后说今天的一下子心情就是很受影响。 对对对对、真的是，我今天在来的路上我看到了三起这个交通事故 啊。我以为你要说我今天刚追尾了一个车啊，是不是那位朋友啊？ 哎，我有没有跟你说过我身边的一个朋友啊？他追尾的时候呢，经常会追的什么是？ 经常会追的， 对， 好家伙， 他没有就是怎么追尾过，他追尾呢只能追这个垃圾车啊之类的。 这是为什么呢？ 嗯，气场问题吧。 哦， 这位朋友就是老白啊。 吸引力法则，对吧？ 所以听到这个故事，这位朋友你应该开心了一些吧？ 嗨啊，反正遇到事儿了，咱也是耐心处理嘛。还是希望呢能有一个好心情，耐心一点，然后呢，可能把这边的各种手续呢，包括这个定险都做好之后啊，对，别影响生活就行了。 还是要提醒大家，周末出行的时候就是稳驾慢行， 对， 第一位的，保护好自己。 你看，我们都没有选什么那种就是特别需要提速的歌， 这首歌还不提速吗？ 还行还行， 这首歌当时你没有看到我魔鬼的步伐吗？ 你没有魔鬼的步伐，你是有点像摸电门的感觉啊！这首歌一出来，然后艾科那边，哎呀，张牙舞爪的，就是我感觉我身边坐了一个章鱼搭档啊！ 不，我们应该论一首歌曲能给你带来那种即兴 solo 的舞蹈是哪种？ 那下回就应该把手机架在这儿 啊！对对对， 每一首歌看大家能跳什么样的。 我如果我就畅想一下，就是未来我老的时候去跳广场舞，我肯定跳不到领舞那个位置，不然得尬死。 也不能这么说啊，就挖掘一下这个天赋嘛。 气氛组，气氛组， 对，气氛组啊，来关注一下。其实最近还有很多，包括外出的一些朋友们会去看的一些电影方面啊。你看这边，著名导演陈木胜的一部作品《怒火重案》也是本周热度很高的一部新片了。 对，犯罪题材，黑吃黑的一个剧情，甄子丹和谢霆锋上演黑白对决。谢霆锋扮演的是大反派，以前曾经是警队的明日之星，如今身为悍匪首领来报复甄子丹。 对啊，这样的剧情一听呢，你会觉得是硬汉之间的这种交互嘛，打戏非常的棒，而且目前的豆瓣评分是7.8分，口碑相对来说还是可以的。票房这边呢也是就是也都在关注啊，只能说这样的一部影片呢，不管是从导演的角度还是从演员的角度，都是一个完成度非常高的。而且让我觉得其实有点泪目的地方是，我看他们的首映，他们的这个片场上面专门给陈导留了一个位置，留在了影片的观影的中央的位置。 好，那我们接下来不妨听一个铁汉也柔情的一首歌。来自王铮亮这首翻唱蔡健雅的一首 True Love， 他是用一种很温柔的嗓音，然后诠释了现在我们处在一个很快乐的时代。所以很多人都会选择一段感情的时候匆匆而来匆匆而去，有的时候我们更应该珍惜当下才是真的。 选择明天可能的爱，那一夜他沉默，从低潮关系逃开，一直到今天他还始终不明白，这样的决定到底该还不该。还记得那夜的悲哀，忍住泪关上门，你故作坚强离开，安慰自己缘分自有安排，纵然心中充满了脆弱无奈。每个人都期待下次遇到真爱，再放弃的比珍惜还快。每个人都期待早点找到真爱，只可惜我们都一直到有一天彼此时才明白，我想我们都不例外，在茫茫中寻找着而生的爱，好像童话里那件贝壳的小孩，到最后才了解已错过了真爱。每个人都期待下次遇到真爱，才放弃的比珍惜还快。每个人都期待早点找到真爱， 是可惜我们都一直到有一天彼此怀念时才明白，我们各自在生活里徘徊，只是夜深人静里会醒来，每当看着两人的合照时，心中还是有很多感慨。每一个人都期待下次遇到真爱，才放弃的比真心还快。每个人都期待早点找到真爱，只可惜我们都一直到有一天彼此怀念时才明白，是不是我们下一次会遇到真爱。 您的企业有贷款需求吗？找北京银行办理创业担保贷款啊，只要是北京注册的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都可申请，利率低，政府贴息比例高，最高可贷300万，快到北京银行申请吧，详询955526。您的企业有贷款需求吗？找北京银行办理创业担保贷款啊，只要是北京注册的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都可申请，利率低，政府贴息比例高，最高可贷300万，快到北京银行申请吧，详询955526。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OK， 听完了王铮亮刚刚那样的一个活泼的版本啊 True Love， 然后呢我们再来要听到一首就是很甜美的歌曲，因为7月31号这一天不光是七月份的最后一天了啊。对于很多朋友，刚才有些其实也在我们的公众平台上发过来了，就是西林娜依高她的生日 哦， 0731嘛， 硬糖少女队，然后今天呢全员开了一个生日 party， 没错， 也是为了他、 对，为队长庆个生，然后呢也是来听听他的这种天然的爆发力，包括传递出来的这种自我拼搏向上和敢担当的元气能量。没准这首歌在我们的娱乐最王牌为你播出，祝西林娜依高生日快乐， Happy 永远永远少女。 看了树上是我在凋谢一刹那，画面才最凄美，偶尔也会学着掉眼泪，世界并不知道我也有所谓，想对自己说我要的并不多，可为生虚时间浪费，谁能够真的体会你的体会？若有一天我变得完美，世界还记不记得我是谁？想对自己说，我要的命不多。

来自张碧晨，在好声音的舞台上拿下冠军之后呢，个人的首张原创专辑《开往早晨的午夜》当中的同名专辑主打歌曲啊， 嗯， 行进感非常强的一首歌，特别是在车里面听的时候，总觉得很想从现在开始一脚油门直接开到第二天早上，奔向内蒙啊，啊，开向甘肃啊。跑趟什么这个 长途，得是一趟长途， 啊，顺义啊，哎，对，开玩笑啊，但是提醒大家，就是外出还是要注意减少聚集的啊。 对对对对，嗯，但是这首歌曲给我营造的画面呢，就是那种，一辆列车驶向的景色是秋天， 嗯， 就是很深秋。你敢想吗？现在虽然 漫天枫叶的感觉， 对，现在虽然说正值我们体感温度非常炎热的夏天， 嗯， 马上就该到秋天了。 对啊，下周就立秋了啊。 哦， 就感觉这个夏天好像没怎么正儿八经的热起来，然后呢就是频繁的下雨， 嗯， 关注到了都是一些比如说强对流天气的一些资讯等等的，嗯，然后这个夏天就过完了，感觉快过完了啊。 对 啊，但是也不知道，反正今年确实很奇怪。总之也是提醒大家，在外出的时候多关注一些当日的，包括第二天的一些天气啊，这种一些资讯啊，包括这方面的信息。 对，包括我们要提醒一下出门的朋友，一定要勤洗手，然后少聚集，然后和家人接触的时候呢，包括和外人接触的时候，一定要保持一个社交距离。 嗯，没错。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还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精彩的演出要分享给各位的，比如说歌剧《洪湖赤卫队》是以1930年保卫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一个农民武装洪湖赤卫队的武装斗争为素材， 嗯， 充分表现了革命斗争的艰巨性和英雄人物的飒爽英姿。那么剧中呢，像韩英、刘闯等角色也是鲜明立体啊，深入人心。 国家大剧院历时2年，酝酿的时间和版权方湖北省歌舞剧院携手，盛邀著名的导演张继刚重新创排了这一场经典的，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让经典焕发了一个崭新的魅力，然后带大家继续去感染或者说影响当下的一些年轻观众， 嗯， 走进剧院去看一下。 没错没错，关注一下时间吧，8月10号到15号，国家大剧院版的洪湖赤卫队也是将再度来袭，也是感悟啊共产党人坚定不移的革命信仰与广大百姓的这种雨水情深。 脱下长日的假面，奔向梦幻的疆界，南瓜马车的午夜，换上通黄的玻璃鞋，让我享受这感觉，我是孤傲的蔷薇，让我品尝这滋味，纷乱世间的不了解，昨天太近，明天太远，默默聆听那黑夜，晚风吻尽荷叶，让我醉倒在池边，等你清楚看见我的美， 月光晒干眼泪，那一个人爱我，将我的手紧握，抱紧我，吻我，哦爱，别走。把自己的狼狈，放纵自己的狂野，找寻自己的明天，向你要求的誓言，就算是你的谎言，我需要爱的慰藉，就算那爱如潮水。昨天太近，明天太远，默默聆听那黑夜，晚风吻尽荷花叶，任我醉倒在池边，等你清楚看见我的美，月光晒干眼泪，那一个人爱我，将我的手 走，怎么一口老嗓出来了啊？五月天的拥抱啊，昨天如果说有不少朋友呢去到影院看了一部电影之后呢，你应该会在影院当中听到这样的旋律。 对，张子枫、吴磊主演的青春片叫《盛夏未来》，昨天正式上映。这部电影呢，也是陈正道导演自15年前拍的那部《盛夏光年》之后，再度讲述了盛夏绽放的青春故事。 对，还专门邀请了这个15年前合作过的五月天阿信啊，创作了这个主题曲，包括《星空未来》。然后呢，我们其实前两天节目当中也是专门评测过这首歌嘛，然后也是在这样的一个影片的15年前后的一种穿梭当中，用到了这样的一个拥抱作为插曲。 对， 所以呢，就是新片啊，《盛夏未来》，有看过的朋友呢，应该还记得里面吴磊、张子枫还唱了拥抱的片段。 对，也算是陈正道导演对自己的一个青春致敬吧。有人说这是一部给 Z 时代的青春片，就目前看起来评价不错，豆瓣评分7.6分，票房目前是7000多万，还算挺抢眼的了。 喜欢青春片的朋友关注一下啊，我忍不住要杠一下，现在豆瓣评分上7分就已经是算是不错的电影了是吧、 豆瓣现在得多苛刻， 挺不容易的是吧。 青春题材确实不太好给分，尤其不太好拍。 对， 就继前几年那个《匆匆那年》啊，还有《致青春》之后，好像没有一个让人觉得哎呀能朗朗上口，然后能跟别人说分享我看了一部特别好看的青春题材的电影。 对，那包括像周冬雨跟林更新的那个《同桌的你》，可能也都稍微的感觉差点意思啊。 突然间想到周冬雨拍的另外一部 什么电影， 七月与安生， 那部很好， 还不错。 对， 是、终于想到了一部，不容易， 双料影后嘛，他跟这个马思纯啊。来听下一首歌吧，在此刻18:42，欢迎各位可以随时在聊天室里面找到娱乐最王牌。此刻我们的热度已经达到了这个17万了啊，非常好。对，感谢榜一的哥哥姐姐们啊。 好嘞好嘞。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是温暖拥抱过大家之后呢，我们一起来舞动青春好不好？ 好， 听一首 funk 风格的歌曲，就你会发现很多大 大网神曲， 哇哦， 它一定都是这种很 funk disco 的风格。 哎，控制好你的油门啊！ 好嘞，一起来跳一下吧。 Last night I got some sexual feeling that all my favorite records play. Said I need all to go. I really you wake me up like said it every morning. Strut to the meters, I don't care what the people say. Dancing to slide while spooning coffee in my kitchen. With all this vinyl is my Bible today. Get every old school tune. Get on a good foot with you. Slide into some superstition. Pick up the pieces when mine is set. One nation under a groove. I really wake me up like said it every morning. 经理老师， 我是 Lydia， 我们是 FIA 飞儿乐团。 没错，哎，在这一时刻呢，我们将要引出的是最近我们北京音乐广播的一个全频率的限定策划 Listen to One。 对，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28年立志于深度推动华语流行原创音乐，全新重磅计划 Listen to One Listen 21，带领大家一起回归21天养成聆听真实好音乐的计划。所以呢，这一次我们有一个 Two One Band 的计划已经揭晓了，他们就是飞儿乐团。 没错没错， 在这个周期当中，我们会听到全天节目会梦幻联动，邀请大家一起来加入到我们的话题，新浪微博搜索 Listen 21，听一下他们的那些老歌，包括他们的一些现在的重新出发的新歌。算 Lydia 的这个名字，算是对现在的这个乐团主唱的一个问候吧。 Lydia， 美丽的眼眶，为何流浪？心碎的海洋。谁而唱？你会看见我，看见云，看见太阳，今夜的大地重复着悲伤，擦走那带不走 Lydia 来自飞儿乐团，喜欢他们的朋友们呢也可以期待之后呢他们也会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会跟各位分享跟在这个新的这个成员组成之后的一些新的音乐方面的故事，或者说创作方面的一些力量等等啊。 我觉得还挺微妙的，就是听了一首 Lydia， 然后是来自老班底，然后现在新主唱的英文名也叫 Lydia， 所以你刚刚说用这首歌曲来问候他嘛？ 对对对对对， 有点那意思劲儿啊。对，其实我说回来，我就是刚刚听到这些歌曲，包括我们分享这些资讯，我这两天也看了一部电影，我觉得它是一个被豆瓣评分所耽误的，一开始说评分比较低，不建议去看，但是我这两天在这个网上看完了之后呢，发现还不错， 叫什么？ 《热带往事》。张艾嘉、王艳辉、彭于晏演的，它是有一个偏向于该怎么形容呢，有一点犯罪题材，但是还有一点文艺片气质的感觉。 当年好像这部影片上映的时候，大家对于张艾嘉的演技还吐槽来着，是吗？ 倒不是当年啊，就是前段时间的事儿，前两个月。 反正我就是看到好多那个推送，就说好像没有预期效果那么好。 是没有，但是我说实话，我会觉得从这里面能略微感觉到彭于晏的演技。因为你会发现之前你包括像翻滚吧阿信，像那像这个他跟沈腾拍的一些电影啊，就是你会觉得他的那些演员的角色方面他其实没有太多演技需要，他只负责帅，OK， 就是演他本人就好了。 好， 但这部影片里面他其实就是感觉到了他为了影片瘦了很多，然后的那种高低肩的细节其实诠释得很好的。 如果喜欢的话呢，可以在家里面自行搜索一下这部影片，叫做热带往事。 哎， 还有一个喜欢说唱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有一场演出就是中国新说唱 X说，哎，应该是什么？中国新说唱 X 说说唱听我的全明星秀是吗？清明两天呢会在毛 Live House 进行上演，其中你会看到一些熟悉的面孔，赵雷 Rigger， 还有 Boss Music、Randy、江展鹏、王凡跑说唱乐队，都曾经会在这个中国新说唱还有说唱听我的这些节目当中有过不错的表现。 像这些 rapper 们呢，到时候都会在这两天呢，在那个毛 Live House 里面呢会这个登场，跟各位来一个这样的一个说唱的过瘾的展示啊。然后呢，这场演出其实开始比较晚，大家注意时间是晚上11点才开始。但是啊，就是从晚上8点呢，就会有这个，比如说 Miss Mix 呀，包括赫兹，包括布偶乐队会带来一场摇滚乐的演出。也就是说，你早到一会儿呢，其实你是能够又看了摇滚乐的演出了。又能看到说唱的演出。 对，所以在7月的最后一个夜晚呢，和8月的第一个清晨会变成这个摇滚和说唱的无缝链接啊。 哇， 终于理解了他们这个title 应该是中国新说唱和说唱听我的全明星秀。 让这些新人们能够在舞台上面多多展示的一些机会，让我们听到更多的一些新生代的歌手们的作品。 就如同藏在内心最深处的那份回忆，是观测形象看不到光的那道轨迹，可能抓不住的是那在天际的流星，同样我也抓不熟悉不在这里的你。 你陪我去了广州，去了武汉南墙，这段时间特别短，可回忆特别漫长。分开的那天下着雨，我却不想躲避，没有任何一个女孩让我这么笃定，该怎么挽留你，我愿意为了你去赌命。明明注重细节，现在却不见你呼应，把无力写进歌，塞进小了音的车里，只能假装开心，假装一点都不想你。 被泛黄的照片，被上锁的房间，被埋葬的场面，是你是你是你我沦陷，是承诺没兑现，是真心被敷衍，是思念被搁浅，你的我的以后不再有内 线。不相信我听见终究能够见到彩虹，我能看到不一样的风景，我听到你的离开脚步伴随着那风铃摆动，当我发现你不见踪影，你像是一阵风刮入我的心中，你带走我的梦想，把我世界清空，我感受到心里痛，我和你没有以后，我希望你能过得比我更加轻松。如果命运晴了一眼，没有情故事就不再重写。你选择不抉择，成为了失败者，不明了不知道，被动走向了丛林陷阱，再大落再求饶，终点只要不是你。 最后见面雨还下，准备想到结尾一句话是我还放不下，说我没有脾气，那这又怎么可能，你明知道对你的爱与虚实时间仓促摆放着，你没有落差怎会感受到疼，心思落花盛开与凋谢的过程，希望我追逐梦想的时候能够有你在，落日的浪漫我像感情里的乞丐。 OK， 这是来自 UNHJ 马野还有 Crabby 的刘兆宇带来了这样的一首全新的说唱歌曲，叫做上锁。我特别喜欢刚刚在聊天室里面会飞的狮子这句话说了，我就说嘛，别相信所谓的评分，想去看就去看，想见的人赶紧去见。 这都能扯到一起啊， 对吧？ 也对啊， 周末了嘛，包括夏天就是适合去见心中最期待的那个人。 对，想 freestyle 的时候就即兴来一段，你有 freestyle 吗？这位朋友， 哎，不行不行， 你可以来一段 skr 好吧？ 好，小柯音乐剧，你说我容易吗？这千万留神，哎呦，一不小心你就会看入神。 哎呦， 你接着来。 这今天晚上的这个小柯剧场连续一个月啊，连演 有点伤神， 哎，有点伤神，嘿。就是咱们这个画风突变啊， 尬结束， 对，尬结束，就是感觉就是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小柯音乐剧这边呢。你说我容易吗？值千万留神，其实也是这个三部曲当中的之一嘛。 嗯， 所以呢，也是可以感受一下这种生活当中，关于爱情方面、关于生活方面，甚至人生感悟的探讨。 对， 音乐和生活感悟的结合，也是小柯一直以来非常擅长的。 是，另外还要提醒一下大家，看演出的时候记得要戴好口罩，做好个人的防护工作。 好的，我们还剩最后一首歌曲的时间，交给我的搭档。Echo 来吧， 你一说搭档我好像就觉得你在 Q 另外一位朋友 啊，是吗？ Another one by the dust， 我们要有请出 Queen， 哎， 来点打击乐，打击一下这个我的朋友们， 打击一下这可还行，你注意啊， 打击一下我身边的这位朋友， 小心八月份我们就见不着面了啊。好的，这首歌送给各位，感谢各位两小时的音乐收听，稍后是中国歌曲排行榜，咱们八月份见了。 Walks slowly down the street with the blue pool way down low. Ain't no sound but the sound of his feet. Machine guns ready to go. Are you ready? Hey, are you ready for this? Are you hanging on the edge of your seat? Out of the doorway, the bullets rip to the sound of the beat. Yeah. Another one bites the dust. Another one bites the dust. And another one gone. And another one gone. Another one bites the dust. Yeah.I'm gonna get you too. Another one bites the dust. How do you think I'm gonna get along without you while you're gone? You took me for everything that I had and kicked me out of my own. Are you happy? Are you satisfied? How long can you stand the heat? I'm in the way of bullets and razor.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中国歌曲排行榜。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用21岁的心态复兴自己的耳朵，就在 Listen to One。我们是 FIRE 飞儿乐团。 Listen to One。Listen 21， 听说了吗？有北京医保就能买的普惠健康宝来了， 是什么呀？ 咱北京专属的医保补充啊！从今天起，上支付宝搜健康宝，每天只要6毛钱，最高保障300万，大病小病住院门诊都能报，还能报销百种特药呢。 爸妈60多岁了，还有三高能保吗？ 能，不限年龄，不限病史。快上指定平台支付宝搜健康宝，医保的宝，给全家都保上吧。 菊园之家过22周年生日，要搞大事情了，你不会不知道吧？ 都有什么活动啊？ 听好了，8月7日至8月22日来菊园之家，一元可购买2888元优惠券包，全场购物明满实价基础上再享85折，还有一个神秘大礼，满5000可抽49999赢超级免单。活动更多信息请致电400-818-0096，每日前100名电话咨询听众送满2000减200优惠券，赶快行动吧！400-818-0096。 心无所限，近期挂历Q3可享首付20000，月供低至2588元，一选方案，祝您轻松还款无负担，遇见高品质 SUV 的同时，从容拥抱精彩生活每一面。详情咨询一汽大众奥迪当地特许经销商。 以上为广告时间。 Welcome, listen to one, listen.21全新 To One 21天正在回归，唯有最坚定纯粹的信念，